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十六章，雾中之， 这难道是？ 在看到少女身影的那一瞬间，江瑶的记忆顿时回溯到不久前那晚被不断追杀的惊悚之夜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形令他有些措手不及，甚至来不及思考。 又是他，竟然追到了这里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 管他是什么人，敢害我的 都得死。 只听轰隆一声，随着一声巨响，江瑶所在的位置顿时被一股急冲而来的气流劈碎，但江瑶却已不在那个位置上了。 刚才是谁在说话？ 江瑶大口喘着粗气，心有余悸地看着身边被劈出的大坑，甚至没有意识到先前自己是如何躲闪的。而此时那个魔咒般的声音却再次从自己灵魂深处悠悠传来，与其被他一次次追杀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空气中的血腥气不断刺激着江瑶的神经，胸前的伤口带来的剧痛如烈火般灼烧着他的神识。刹那间，江瑶感到体内那沉寂已久的力量海洋再一次被激起阵阵滔天巨浪，并往灵魂的边际逐步蚕食。渐渐的，疼痛感开始从身体中抽离，这一次原本那堵在胸口的炙热感也随着能量巨浪四散而去，并开始在五脏六腑中流动贯通。仅仅一瞬间的功夫，江瑶的视野突然清晰，而那些原本看不见的气流之人此时也在他的眼中现出了原形。墨色的妖气凝结成刃，四散在周围的空间之中，而那些妖气却链接着某个共同的源头，如那晚在别墅密室中所见的一般。 妖物这次倒使不出那杀人的白光了。 伴随着灵魂深处那个声音的咆哮，江瑶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恍惚。只见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如鬼魅般闪过了那密布的妖气之刃，冲向了那道扭曲的妖魔身影。隐约的紫光在江瑶周身浮现，在江瑶穿过那妖魔身体的那一瞬，由妖气高知的扭曲身影便轰然消散，但江瑶却并未做任何停留。此时的他眼中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便是那控制妖气的最终源头。 杀了他。 少女的身影越来越近，但江瑶耳边的声音却是越来越远，只剩下灵魂深处那震天的咆哮充斥耳际。慢慢的，他感觉自己的意识似乎正在被丝丝抽离，视野也慢慢在变窄，最后只剩下迷雾中那道微微颤抖的娇小人影，以及自己那只正在缠绕着的不祥紫光的右手。 我在干什么？ 一瞬间的清醒让江瑶的动作顿时一滞。十年前的某个久远记忆在那一刻悄然苏醒。 杀了他，杀了他。 杀人？我？ 刀刃的寒光，惊恐的尖叫，倒地的男子，那个十年前的混沌记忆 在展示了片刻的狰狞之后，便再次淹没在大脑的角落，只剩下恐惧和绝望之感挥之不去。 杀，杀，杀！ 住口！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！ 江瑶捂着胸口，痛苦地跪倒在地，周身萦绕的死光在一瞬间破开所有迷雾，将那少女的身影彻底暴露在她的面前。而就在此时，却见一个矫健的人影随着一道蓝色剑光从天而降，霎时把江瑶和那个少女阻隔了开来。 住手！休得伤人！ 一句愤怒的吼声把江瑶逐渐迷离的神识一下子拉回，模糊的视线中，江瑶只看见一名英气的蓝衣青年正手持利剑对着自己怒目而视，而在那个青年身后，一名穿着相似制服的柔弱青发少女正一脸惊恐地盯着自己，浑身颤抖。 你不是？ 江瑶看着眼前那名完全陌生的少女，顿时惊讶不已。而此时的她，也忽然在面前的那柄蓝色剑刃上，看到了自己倒映其上的脸庞。血色的瞳孔，密布的纹路，狰狞的面。见到自己这样的状态，江瑶原本有些混乱的意识瞬间惊醒，而灵魂深处那个嘶吼声也在顷刻消弭殆尽。 我怎么会 嘶吼声虽然隐去，但体内沸腾的能量却依然濒临失控。江瑶低下头，大口吐着血，他感到他的七窍中好像有种粘稠的东西正流淌而出， 已经忍不住。 唉，怎么又搞成这样子？阔然，你没有不行啊。 一道熟悉的叹息声响起，一股似曾相识的冰冷能量缓缓地流入江瑶体内，中和那片沸腾的能量海洋，慢慢的，那股割裂身体般的疼痛逐渐远去。江瑶努力睁开眼睛，却只看到模糊昏暗的视线中，似乎隐约闪现出了一抹火红之色。 你是？ 话还没说完，江瑶便眼前一黑，径直倒在了面前那名红发男子的怀中。 看呐，就是那孩子啊，亲手杀了他继父。 啊，好可怕，怎么还没关进去？ 是啊，说是没满13岁，钻了法律的空子呀。 不是的，不是我，我没有杀人。 小小年纪就背了命案，这辈子算是废了。可不是吗？连他亲妈都放弃他了，也没有一个亲戚敢收留他。 听说呀，他就是个怪物，怎么还不去死？不是人，我没有杀他。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？ 来去的人影指指点点，睥睨的视线直刺心脏。嘈杂的议论声中，江瑶只觉眼前的人群越来越高大，仿佛如五指山一般压得他无法喘息，而自己始终形单影只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自己。 或许我还是死了的好。 哼，连我这老太婆都还想多活两年呢，你一个小屁孩儿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 铿锵有力的声音忽然响起，江瑶茫然地抬起头，却见眼前如群妖乱舞的人影中， 一位银发老妇人的身形慢慢显现在自己面前。江瑶望着老妇人那威严又坚定的眼神，心中没有丝毫害怕，反而一种奇特的安心感从心底渐渐露了出来。像我这样的人也有资格活下去吗？ 废话，你的生死可不是由别人评判的，今后的路怎么走由你自己决定。 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。 那就跟我走吧，我会教你活下去的方式。 老妇人平静地说着，取出一条镶嵌着紫色水晶的项链，戴在了江瑶的脖颈之上。 这枚点光石会保护你，我也会保护你的，总有一天呐，你也会有能力保护你自己，以及保护你所重视的那些人。 江瑶低头摸着脖颈上的紫色水晶，再次抬起头，却发现那银发老妇人那双看似严厉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别样的温柔。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师父了。 师父。 梦中的身影渐渐远去，慢慢亮起的视线里隐约晃动着一名女性的轮廓。 师父。 梦境中的余温尚在徘徊，江瑶迷糊地呢喃着，似乎想抬起手伸向眼前的那个身影。 你醒了？ 温和的声音轻柔入耳，却不是梦中那个熟悉的音调。江瑶回过神，终于发现此时坐在自己身边的是一名陌生的红衣女子。 我可不是你师父。 女子微微一笑，随即站起身，美丽的脸庞看得江瑶一阵恍神。 不过既然你能恢复意识，那就代表基本无碍了。这里是蓬莱的内部疗养室，你先继续在这里躺一会儿吧，这里很安全。 蓬莱、 江瑶猛地记起昏迷前的种种，连忙从床上跃起，将视线投向女子身后的窗外。 巨大的阴阳双星沉默地浮于淡紫色的天际。果然此时此刻的江瑶还依然身处凌玉台总部，只是江瑶发现窗外的景致一派祥和，人来人往，全然不似自己昏迷前所见的那般地狱景象。 然而令他惊奇的还不止这点，江瑶很快发现原本伤痕累累的自己竟然已经恢复如初。除了自己精神多少有些虚弱之外，这简直与先前别无二致，仿佛那场死里逃生的浩劫如梦境一般，没有留下半点痕迹。 可是那些场面，那些痛楚，那些记忆，明明都那么清晰，怎么可能是一场梦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眼下的这名陌生的红衣女子似乎是解答一切的唯一人选，但对方却对江瑶的提问笑而不语，只是微微侧过身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房门口。江瑶顺着对方的视线望去，正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九牙。 江瑶望着门口那位服装姿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美少年，竟然一时产生了些许困惑。 但令他更为惊讶的还在后面。只见跟在九牙身后的人影，赫然是那位本以为惨死在妖魔袭击下的灵域神使云兰。 你 江瑶听着云兰那张淡漠精致的脸，一时说不出话，而云兰则完全无视了江瑶的震惊，反而对着九牙恭敬地开了口。看来计划相当成功，真不愧是九牙大人。要不是你之前配合我演了那场戏，我也没办法那么快就动摇他的心神，让他中幻术可不容易呢。九牙说着走进了房门，对着那名红衣女子点了点头。 辛苦你了，红月，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红衣女子会意，随即离开了房间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幻术，也就是说我先前所经历的那些都是假的。 在红衣女子离去后，江瑶猛地反应了过来，连忙对着九牙追问道：“ 哼，你看到的血洗惨状确实是我的幻术作为，但这并不代表你经历的全部都是假的。比如说那些妖气袭击，又比如说你的失控。” 妖异的光芒从九牙的眼神中闪过，江瑶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有些僵硬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伸出手，轻轻地按上了自己的胸口。就让我看看，你这次付出的代价有多大。